好，好像没什么烦恼，比现在还要更好，毕竟不是棵小草，没花香没树高，宛若新生的不光是洒要发光发热年轻的，宛若新生的常被计划，朝气太蓬勃太炙热， 像是留了个缺口，简单的交心成了奢求，你礼貌问候，我笑着摇头，像最初相遇一样温柔，当孤单成牵绊你的自由，你眼中泄露给我的剧透，沉默总好过喋喋不休，想要挽留却说不出口，不舍得痛说不出口，怕没出声音忍不住泪流，想问以后却说不出口，分手的话说不出口，怕听到你说我们还能做朋友，不说的话说不

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永久。知足的快乐其实才是永久，知足的快乐其实才是永久。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爱恋意，爱

己一生和你相依。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同步发声。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Hello， 各位早上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陪你听歌。刚在微博当中啊，看到有一份调查。现在过半数的受访者呢，都认为如今人生赢家的标准更多了，比方说事业有成、婚姻美满和家庭幸福被认为是人生赢家的三个必要的标准。那现在呢，还有22.8%的受访者认为当下的自己就是人生赢家。对于人生赢家，你的标准又有哪些呢？或者说你认为的人生赢家有哪些主要的标志呢？欢迎你在新浪微博搜索雨阳33，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经典969，和雨阳一起来聊聊。 想象的极限，幸福有多甜，黑夜 给吞噬我，就是拉不到你的手。因为我活在西边，只拥有半个白天，一到午后夜色就蔓延。虽然和你面对面，却看不到我的脸，感觉到你不安的视线。在西边的那一边，只能有半个白天，暗自祈祷上天的垂怜。 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日前表示，中医药法配套文件正在制定，争取在7月1号中医药法实施前出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将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免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贴生活费的两免一补政策。北京市近日发布相关通知，规定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等4家市级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不再办理非北京生源毕业生的引进。陕西省2017年铁腕治霾1+9行动方案日前发布，明确6月1号前将对露天烧烤划定经营区域，划定区域外的烧烤摊点将被取缔。由我国自行研制的海底地震仪近日在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运行成功，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首个成功获取万米级海洋人工地震剖面的国家。 再勇敢一点点。

嗨，这里是经典969，我是雨阳，陪你听歌。现在啊，健康已经是我们每天都要关注的一个问题了。现在知道晚睡不好，可是呢，有的朋友还是每天要熬夜，一遍一遍的刷微博朋友圈停不下来，而且还抱怨自己腰部的游泳圈日渐丰满，但是呢又从来都不运动。这些懒惰和坏习惯你有吗？想原地踏步还是拥抱新的可能呢？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精彩，希望今天的你能够为过去的自己做那么一点点的改变。 9669，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近日，北京多地出现假水费催缴通知单，附带假二维码，是自来水集团提醒市民朋友注意，同时也向市公安局报案。日前，伪造水费通知单的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日前，中国足协官方印发了2017版纪律准则，准则根据2016年中国足协举办的比赛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大力压减钻空子空间。近日，多名网友反映使用摩拜单车 APP 遇到退费难的问题，缴纳的押金可退还，但充值的车费很难退还， APP 当中没有明确的退费通道。近日，小学出现大尺度性教育读物引起了争议，校方说这批书本意味教导孩子学会保护自己，因为在五六年级的课程效果较好，于是采用了图书漂流的方式，最终漂到了二年级学生的手中，事先未与家长沟通造成了误会，目前校方决定先收回这批书。据外媒报道，优步有一个绰号为灰球的秘密程序，可以依照优步平日积累的大量数据对轿车者是否为钓鱼执法者做出判断，并且取消被其认定为钓鱼者的用车请求，优步随后承认了该程序的存在。

自己发挥每一次给 想一想也对，可是

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你走你的路，用我无法追赶的脚步，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你走你的路，直到我们无法接触，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你走你的路，用我无法追赶的脚步，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969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草长莺飞的三四月间是最适合出游的季节，铁路部门有消息说，中国铁路总公司将对东南沿海高铁开行的时速200到250公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优化调整。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票价将从今年的4月21号开始执行，趁着涨价前到杭州以及深圳沿线饱览大好风光吧。杭州西湖自古便是杭州的灵魂所在，绿荫环抱，山色葱茏，画桥烟柳，云树龙沙。灵隐寺创建于东晋年间，也是杭州最早的古寺名刹，当然还是济公出家的地方。沿线的绍兴鲁迅故里风景区一定要去看一看，鲁迅早年生长和生活的故土和小学课本里的场景一模一样，当然不容错过。沈园典型的江南园林风格，蕴藏着陆游与唐婉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而在宁波天一阁，作为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台州神仙居，山中竹林，瀑布密布，基本保持了原野的野趣。坐落在华顶山路的国清寺是我国著名的古刹。而在霞浦，霞浦的紫菜养殖基地，光影的变化和美丽滩涂的结合值得一去。沿线的福州有着三坊七巷，起于晋，成于唐五代，到明清鼎盛，古老的巷坊格局至今仍然基本保留完整，也是中国都市仅存的一块礼坊制度的活化石。在湄洲岛，蓝天、碧海、阳光和沙滩构成了浪漫旖旎的滨海风光。湄洲的妈祖庙是全世界妈祖信众心中的圣地。而在漳州，云水谣古镇原本名为长教村，电影《云水谣》在这里取景，小镇因此也名声大噪，此后便更名为云水谣。漳州的田螺坑土楼群独特的造型被人们戏称为四菜一汤。田螺坑的玩法非常多样，可以俯瞰，可以平视，还可以仰望，每个角度各有千秋。在惠州的罗浮山，作为中国道教的十大名山之一，主峰飞云顶，山势雄浑，风景秀丽，日观、云观和海观是罗浮山的三个著名景观。来到深圳，